My Radio 在2017年10周年台庆期间推出全新对谈节目《毓民会客室》，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。节目虽然是录影，但是秉诸百家争鸣之旨，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剪辑，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。毓民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，在 YouTube 频道恢复上架。2月份起供各位 MyRadio 网友重温，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。 MyRadio 捍卫言论自由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好啊，我都好开心呢，有机会啊同毓民啊一齐啦倾下偈啊。咁啊，即系其实咧，我知道对香港啲嘢咧，你好投入啦啊。咁啊，原来你对教会啲嘢啊，都跟进到好密喎啊。咁啊，我哋倾得几投机嘅，因为咧，我觉得可能有啲嘢咧，香港啲人都唔系好了解嘅啊。咁你同我倾偈咧，帮佢哋咧就明白多啲。咁啊，事实上咧，即系世界上。人人应该关心为大家重要的事啊，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咧，能够有呢啲节目咧，将教会啲嘢都有机会解释下，因为人哋好多次听咧都唔明噶啊，咁啊你帮我今日有机会讲下咧，好开心啊，咁啊好多谢啊呢个机会，不过我哋大家都系信上帝嘅啊，所以我哋唔会灰心嘅，所以而家真系好沉啊，不过都唔会灰心啊，因为上帝会照顾噶啊，好噶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。毓民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啦，咁啊，翻翻嚟第三節啦。呢一節講嘅咧，就同我第二節講嗰啲有啲相關嘅地方嘅啊。咁啊，呢個就呢兩日嘅新聞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其實一段嘢嚟嘅，不過我將佢拆開兩樣嘢嚟講啦。咁頭先個節就係主要就講《願明光歸香港》呢首歌，係嘛？咁啊，因為呢個特區政府即係入禀法院啊，要申請呢個禁制令，係嘛？咁跟住而家最新嘅情況咧，就係呢個即係蘋果就已經跪咗啦，係咁啊 ，iTunes 就將嗰啲即係呢首歌就全部下架啦。咁之前咧就 iTunes 就排喺前十名嘅九位啊，係咪？咁啊 Apple Music 啊，咁喺6月12日即係早兩日咧，仲可以搜尋到呢個多個嘅袁明光嘅版本嘅。6月14日 Apple Music 剩翻個台灣版嘅袁明光歸香港。版本係嘛？咁呢啲上網全部都可以揾得到睇到嘅。咁就根據即係6月13日嘅《華爾街日報》嗰個報導咧，就講咩咧？佢即係最近咧，美國科技即係嗰啲企業咧，好似 Google 啊、Microsoft 啊、OpenAI 啊，係嘛？咁就喺香港咧，就限制使用呢個 ChatGPT 呢啲所謂AI 聊天機器人啊，呢叫做啊。大家都知道而家呢一個 ChatGPT 又好熱啦，係咪？咁啊啲人都喺度玩緊啦，係咪？咁佢竟然將香港列入咧，即係限制嘅地區，或者用另外一個講法就係不被列入呢一個 ChatGPT 適用地區，可以咁樣喺度講。咁呢個講法如果等於限制咯，即係咪啊？咁其實限制咩咧？就限制即係香港啲用戶取用啲相關嘅內容，係嘛？咁即係話將中國同香港咧，即係等同其他受限制嗰啲國家一樣，係嘛？咁你香港作為一個為所謂資訊中心，係嘛？香港作為所謂國際金融中心，喂咁樣嘅影響唔大啊？啊！屌你真係，喂呢、這個而家係。呢、這個 ChatGPT 而家係最新嘅呢、這個，大家都係玩到即係好開心，係咪？同埋呢樣嘢咧，老實講，係咪？ 跟住未來的趨勢就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咁你香港一個咁文明嘅社會，係咪？限制使用啊，大佬，係咪？而家係 Google、Microsoft、OpenAI 喺香港限制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，係咪？其中 A 即係 OpenAI 咧，就更加將呢個中國同香港同朝鮮、敍利亞同伊朗並列，話真係大鑊。屌你去香港等于中国、朝鲜、叙利亚同埋伊朗，全部都是极权国家嚟嘅。OK， 系嘛？咁你仲点样说好香港故事啫？系咪？呢啲外国嘅科技龙头，系咪？所以你看到 Google 嗰啲咧，佢只係斬腳趾避沙蟲嘅咧，而家就係係嘛？即係當然一方面都同個禁制令有關，同國安法又有關係嘛？咁先會做呢樣嘢。嗱，呢個係《華爾街日報》嘅報導嘅。咁《華爾街日報》嗰個報導又話咧，呢啲公司咧就冇即係講個原因係嘛？但係根據一啲分析就認為咧，即係 Google 啊、微軟啊或者 OpenAI 呢啲咁嘅即係科技咧。可能他哋都擔心咧，就係話呢一個所謂即係 ChatGPT 咧，係有機會啊，即係有啲內容可能會違反呢個港區國安法，係嘛？咁所以有個風險喺度。嗱，個意思係咩咧？咁你要玩呢個 ChatGPT， 咁你要問佢嘢。咁佢要答你噶嘛，大佬，係咪？你問到，咁佢唔通會有啲問題叫敏感啲，佢唔肯答你咩？係咪？我問香港啊，香港仲有冇政治民主？香港仲有冇人權啊？咁你個 ChatGPT 點答你咧？係咪先？咁佢梗係根據佢嗰個 database 佢入邊有嘅資料嚟答你噶嘛，大佬，係咪？咁佢嗰啲資料會唔會又包括即係共產黨嗰啲官方文書咧？係嘛？咁你唔問過你點知咧？係咪？咁定係喂？根據香港嗰啲過去嗰啲反中亂港嗰啲傳媒嗰啲講法咧，係咪根據咩啊？係咪？咁大家都唔知嘅喎，係嘛？咁但係佢哋就會擔心喂，如果你會牽涉一啲敏感嘅即係政治嘅問題嘅時候，咁可能有呢、這個即係觸犯港區國安法嘅呢個風險存在嘅，係嘛？咁呢啲就係嗰啲所謂分析啊。嗱，佢呢啲咁嘅科技嘅巨頭咧，佢又唔會話俾你聽點解我要限制，係嘛？我點解要將香港係嘛？即係呢個即係譬如 OpenAI 將香港就同伊朗、敍利亞、朝鮮、中國啊呢個並列係嘛？咁然後 Google、微軟嗰啲咧就限制即係香港使用呢一個 ChatGPT 係嘛？即係限制個取用內容啊係嘛？咁所以呢個就係咪同香港政治環境有關？當然有關啦，係咪？咁另外一方面，佢做生意嘅啊，屌佢哋啲科技，佢喂，你喺香港而家有咩着數先？係嘛？其實好多啲數據庫全部搬走曬啦，已經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咁香港咧就冇列入呢個 ChatGPT 適用地區，係嘛？咁然後蘋果咧亦都封鎖部分嘅一啲都係網站啊，呢啲有一啲報道講呢樣啦，係咪？咁其實我頭先講嗰個係《華爾街日報》個報導嘅，咁香港嗰啲有啲報導咧都係即係根據《華爾街》嗰個報導啊咁嚟講嘅。咁而家好明顯就係因為港區國安法咧出現咗之後咧，就令到好多呢啲咁嘅所謂西方嘅科技咧，係嘛？當然呢啲科技公司始終都係以美國為首啊最多噶啦，係嘛？咁亦都係影響成個世界嘅，因為根本就改變咗我哋人類嗰個生活方式嘅一部手機啊，或者而家跟住呢啲。所謂 AI 智能、人工智能啊，咪改變咗我哋嘅生活方式啊，唔係？你可以話佢提升生活質素又得，你可以話令到啲人沉迷打機。屌你咪啲後生仔沉迷打機，而家可能咧就即係要立一啲法律，屌你限制某一個年齡下，即係譬如18歲以下嘅你打機咧要受限制嘅時間，都唔出奇噶。啲國家會立啲咁嘅法噶。咁你話嗰個影響幾大咧？所有嘅科技文明咧，佢嘅出現咧。佢有好又有壞嘅，一定係咁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你即係去其惡果，係嘛？取其善果，咁就得噶啦嘛。所有呢啲科技發展都係咁噶啦，係咪？ 屌你乜你軍事科技、太空科技，所以啲科技發展有啲人會危害人類噶嘛，有啲係噶嘛，但係佢都係好有用噶嘛，有啲係，係嘛？而家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屌乜點解而家將香港當成係我標題就叫中國城啊？香港變咗點唔係間事？尖沙咀東部嗰間夜總會中國城啊？屌咧！中國城簡單嘅講法叫中國城，香港就係中國城，就是、中國其中一個城市。不是一國兩制的了，名義上叫一國兩制，名義上叫香港特別行政區。你看現在的法官審案，是吧？昨天呢？還是今天？今天，即是審一個自閉症的青年，那他即是說，即是那個國旗，即是，就犯了這個國旗法，那就判他入更新中心，那法官的判詞國慶，大家興高采烈都慶祝咁，你做呢啲咁嘅嘢，咁啊侮辱國家，我屌你嘛！呢個唔係法官講嘅嘢嚟噶嘛，大佬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咁而家變咗咁噶嘛？屌你，法官都要政治正確噶嘛？係咪？咁嗰個係裁判官嚟嘅，高院法官就未必會咁樣講。咁但係而家都冇乜分別噶啦，基本上已經變咗啱唔啱啊？係嘛？咁其實呢即係科技或者香港。即係從事呢啲相關工作嘅人，其實佢哋都好清楚噶啦，係咪？即係有啲香，即係根據嗰個報道咧，就提到有啲香港嘅用户咧，就已經發現咧，即係使用蘋果個 server 個瀏覽器咧，你去連上美國程式設計嘅網站咧，或者啲加密幣嘅交易平台等等咧，都會出現一啲阻擋嘅。咁呢啲咪係問題咯，係咪？咁你香港幾大鑊咧？你話？系嘛？咁捻住得嘅咧？而家呢度系咪？咁一定系越嚟越中國化嘅啦，系嘛？好，咁啊呢節講到呢度，因為時間問題，我跟住嗰節咧要講台灣嘅選舉咧。咁而家又有啲新嘅形勢出現，咁啊可能要花多少少時間休息一陣。